就是尽量把矛盾解决在楼门之内，小事儿呢不出楼门，大事儿呢咱们尽量呢不出咱们社区。我们把矛盾呢在控制在第一道防线里边，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分内的吧。 十年来，他负责的两个社区均被评为市级规范化人民调解示范单位。2012年，他荣获了全国人民调解先进个人和连续4年北京市人民调解先进个人称号，现任大兴区人民调解协会的理事及代表，北京市人民调解协会代表。赵主任告诉记者，只要小区里的居民生活幸福和谐，就是他最大的心愿。 了解大兴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凝神谛听，名家说大兴。如今，清晨或者黄昏，在公园或者在树林里，我们都可以经常看到一些人在练习空竹。表演时一手提一手送，让空竹在不断旋转的过程中发出悦耳的声音。小小的空竹在空竹爱好者的手里可谓是上下翻飞，花样繁多，精湛的技艺让人惊叹不已。现在空竹的爱好者已经越来越多了。那空竹这种运动是怎么出现的？现在的发展情况又是什么样呢？近日，本台记者曹磊采访了大兴区空竹运动协会的秘书长郭立仓。 空竹的最初它是怎么来的？这就有一个传说，据说啊，在远古的时候，这皇帝根据这个旋转的八卦阵发明的这个空竹。原来说这个皇帝和炎帝在涿鹿大战的时候，上天九天玄女给这个皇帝献上了一个八卦图，这个八卦图制成了八卦阵，两个八卦阵，这八卦阵呢是有9个门，它能旋转起来，使这个对方啊进去以后找不着方向，它旋转起来了，里边跟有风似的。这样呢，这个皇帝利用这两个圆形的这八卦阵啊，打败了炎帝。后来呢，皇帝呢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就把这个八卦阵绘成图，有几个门，然后怎么转起来，还怎么嗡嗡作响，根据这图，后来人就说啊，做成了这个双轮空竹，就旋转起来嗡嗡作响。 空竹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空竹的名儿啊，全国各地啊都叫法不一样，像南方有叫响铃的、斗牛的，在北京地区啊过去叫空筝，但是北京这儿呢后来统一了就叫空竹。它是根据那个轮盘里头啊是竹子做的这个声筒声眼儿，有高音孔、低音孔、中音孔，它能够发出高音、中音、低音，那种空竹啊兜起来声比较好听。空竹的竹就是从那个做工那儿讲的，它这又是空的，所以叫空竹。 郭老师说，空竹的历史十分悠久，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真正有文字记载的空竹还是在这个唐宋这时期，武则天曾看过这个空竹表演。后来的呢，空竹记载比较多的就是北宋这时间，就是民间啊杂耍摊上开始抖空竹的比较多了。在这个《水浒传》里的宋江曾经啊看到有抖空竹的，他提了一首诗，叫做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一身雄力气，无人提携慢徒劳。所以他根据这个抖空竹这个，他有感而发做了这么一首诗，这个是啊描写空竹的。如果那时候算起啊，起码有1000年的历史了，因为它是北宋时期。 您小时候当时大家是怎么抖空竹的呢？ 小时候啊，那阵有点放风筝的呀，自呼的风筝，抖空竹的，条件好的可以买一个竹子的，几块钱空竹，舍不得玩。有少数人抖空竹，没有条件的有兴趣呢，抖抖这个瓶子盖，不是这个壶盖、茶杯盖。那阵呢条件所限，现在一般的抖空竹的过了这么3、4年以后，他都不是一副杆，不是一个空竹了，手里拿着，这是常事。所以因为这个生活改善了，他有这条件了，才有这么多人抖空竹。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抖空竹的呢？ 我只是在退休之前那么几年开始接触这个。 当时是怎么想的去抖空竹的？ 退休以后啊，这样呢没事了，搞个健身运动。搞健身运动啊，就得找一项比较喜好的，这样开始放了两年风筝。这风筝呢体力消耗太小，一般的在那儿待的时间长，受条件限制。后来呢放风筝的时候，有姓张的一个人拿了两个空竹，哎，到那儿试了试还挺好玩，从那儿开始引起兴趣了。哎，又看到别人抖空竹有好多花样，就跟人家学。从2004年年底开始介入这个空竹，到现在10年了，效果还不错，身体也没怎么吃过药。 抖空竹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了。那现在咱们大兴区抖空竹运动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了？ 咱们大兴区这个空竹啊，真正发展了是在2003年以后。在以前呀、啊，只有个别的玩，到2008年，这个要成立一个空竹协会，所以咱们在郊区里啊，大兴区的空竹协会啊是第一家成立的，当时有300-400人，有10个空竹活动站，当时也搞了授旗仪式，咱们发展到现在啊，500多人，有17个活动站，咱们现在啊，抖空竹的也多了。尤其以退休的条件好了，也有时间了，得占60%-70%。 爱家乡，说家乡，听家乡，身边人，身边事，身边情，大兴人说大兴那点事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大兴区空竹运动协会秘书长郭立仓的采访报道。郭老师介绍说，空竹运动协会成立以来，一方面成员们配合街道和社区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同时大家在本市和全国的比赛中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咱们各个街道搞这个邻里街活动，我们好多站就参加了他们那个。咱们前些日子参加了那个火人面那聚会，那儿咱们去了成人和学生，6个学生我带着去的。咱们今年为了纪念毛泽东题字，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个60周年，搞了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在康庄公园那儿，咱们去了50多人，抖空竹，那分了3大项吧，有5笼的，有长杆5小笼的，还有骑独轮车抖空竹的，还有短杆抖空竹，还有抖双头的，这么几项。咱们还今年参加了一个咱们本市组织的民族运动会，各区县啊限定名额6个人，派6个队员参加，6个人5人获了奖了，拿了1块金牌，拿了1块银牌，3块铜牌。咱们大兴区的空竹运动水平在市里头名列前茅的，每年举行1-2场，邀请外省市的和咱们本地的这个技艺交流。你看，咱们也去过保定、巩义、南京。东营那儿举办一个扩充活动，我们也去过，在不断的这个学习交流的基础上，这些年来是不断提高的，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 随着空竹这项活动的普及，许多学校也将抖空竹纳入到自己的课程体系当中。 咱们现在啊，我们这协会啊，得派出15-16个人到学校去进行这方面的辅导，起码有15所学校。像咱们黄屯这儿的有这个5小、10小、8小、8中、魏任庄小学等等的吧，都开展了这个空竹活动，还有幼儿园、少年宫也去辅导过。 您现在需要定期去这些学校辅导吗？ 啊，去10小芦城那学校，我每周去2次；到枣园学校每周去1次，效果都不错，学生都是自愿报名，学生还踊跃参加。有的是家长给买空竹，你像他们学校配备空竹，现在有的他们练着空竹操代替早操，有的学校。 那教学生一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学生呢一般都练的双头空竹，那皮碗的，一般教这学生呢都是基础动作，你像那个腿串、肘串、这腰串，还有这个收势、金蝉脱壳、磨着扣， 基本的一些斗法，和基本的动作。然后他们呢学了一年以后，再教点复杂的成套的动作，这样既安全，也能够促使他们呀，这个把这基础知识能掌握牢了以后，为将来进一步的发展打好基础了。 那课后是不是也要抽出时间来练习呢？ 这个斗空竹这个，还必须得到校外，还课余时间还得去巩固练。如果不练啊，他掌握不好。如果就凭有时候一节课一个小时，只是把动作要领他掌握了，但是真正做熟了，如果一个小时学会，你还得拿出十个小时来巩固练熟。你不练熟，你就上不了台。你要真巩固下来，上台拿过来很得心应手的表演起来，同时一个动作做出来就不一样，跟那跳舞似的。他就是这个表演性，你这可观性有没有，这很占很重要的成分。所以他可观性一好了，他表演从心里头发出美来，带到外表，这样呢从心情上得到一个情感的陶冶，他不枯燥，老有新动作，老有新的花样。 抖空竹除了陶冶情感外，是不是也能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呢？ 经常参加这活动，他四肢就要协调了，尤其这单头的这个比较难的动作，四肢稍有不协调就要失误，所以你老得保持这个精神集中。所以这个锻炼他就手眼身法步都配合起来的。你像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原来讲过，我有点肩周炎，最开始的时候，自从他抖了空中以后啊，肩周炎好了，也没吃药，没贴这个小膏药，慢慢就恢复了。因为什么，他这个抖起来以后啊，促使你的胳膊慢慢的动起来的，适当的动的血液一流通，肩周炎就好了。有的那个血糖高那个，加大运动量，出一身汗，他慢慢血糖呢也降下来了，巩固了，再配合着食药，把这个营养叫它代谢了。所以这个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空中这项活动就挺好。 郭老师还告诉记者，最近他正忙着学习新型的游戏空竹球。 空竹球就是最近给叫的这个名儿，最早叫线球嘞。我现在就是这两年打这空竹球的经历啊，是大部分的。别的那套路都没怎么学，没怎么练，空竹把它当作羽毛球那么打，所以叫它加一球。实际呢，它的玩法和打羽毛球的方法类似，中间有一网子，网子高2.4米，一边场地宽6米，长6米，对方场地也是宽6米，长6米，有双打、单打、男女混合双打，两边有一个接发球区。你把空竹从这边发到对方那个区里去，对方得接着，马上把它传到这方来，谁接不住传不过去就失误，丢一分。单头的空竹盘丝盘一下就得回去，不能在这盘去没完，你不扔出去不行，盘一下出去，但是还不能走步，接着球以后一腿为轴，另一腿能动，俩腿都移动叫走步。你接着球以后我定那儿了，把它传回去。空竹有时候倒热过来的，有时候脑瓜冲下脑瓜冲上，什么样的过来都有，你都得想办法给他接过去。每年啊都有这么2-3场全国性的比赛，竞技性的。我参加过保定的全国比赛，因为咱们那阵刚开展了一年多打这个空竹球，跟人学一学，就是接在这场地6米，你得那几脚掉的时候你跑那儿去，跑那儿接过来，你岁数大跑不动了不行。 哦，他整个还是比较耗费体力的。 哎，就是在3-9天一玩这空中球半个小时，保证叫你出汗，所以这个灵活性啊更强，难度啊看着不大，实际一打起来相当大，没有3年的功夫啊参加不了那个全国比赛。 今年已经66岁的郭老师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从郭老师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学习研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大的方面可以传承延续精神财富，从小的方面来说可以强身健体，怡情养性。也希望郭老师和他的空竹运动协会在大兴发展得越来越好。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